比和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我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啥呀？我在这儿呢。 这份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影视剧花园，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美国电影《战地之恋》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呢，是由美国的著名影星罗伯特·雷德福、米歇尔·菲伯主演。本片的主人公泰利来自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这个时候他正满怀抱负地来到迈阿密电视台应聘主持人。 哦，你是萨莉。 萨莉阿特尔的是不是发萨的音？我打扮得过分吗？ 不，不算过分。 我吃不准应该是浓一点还是淡一点。 伯伦，阿特尔的小姐来了。好吧，你上那个楼梯，沃伦现在在控制室。 谢谢。 泰利惴惴不安地来到电视台主管沃伦·加斯蒂的办公室，他正在指挥电视节目的录制和播出，而台里的其他人也和沃伦一样紧张地忙碌着。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泰利感到无限的新奇和向往。 我就说到这里。 帕蒂，谢谢你的报道。本台的这则报道引起了观众的 关注。罗伯，你拖得太长了。下面这么说，关于一名男孩持步枪以班里的同学做人质的事件。 关于一名男孩手持步枪以班里的同学做人质的事件。 对这一非常严重的问题，本台还将做追踪报道。 对这一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还将做追踪报道。 今天晚上本台将有最新新闻，请注意收看。 最新新闻，请注意收看。 我是 Rob Sullivan。 我是 Rob Sullivan。 今天有点激动。再见，我会努力的。 再见，我会努力的。 好了，真不像话。 萨利。 什么？ 我叫萨利。 明白了，他叫萨利， 他是新来的文秘。 文秘？要是车祸中伤害，泰里是懵了。没有孩子。他是来应聘记者主持人的，怎么就成了秘书呢？但聪明的泰里很快就让自己平静了下来。 你的前任 Tracy， 他认为当文秘学不到东西，你怎么看？ 我觉得能够学到。 是吗？ 好多 好多。 只要假以时日，到一定时候我就能够自己采编。 请你等一下。 哦，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我感到不胜荣幸。因为已经是个有经验的女记者，她曾经报道过加利福尼亚青年会的重要选举， 青年会的重要选举 深受好评。或许你会问，成千上万的姑娘都寄相带，干嘛非要雇你？因为我是萨里，我能成为明星。要是你想说我还嫩了点，我现在明白了，我会努力的。 记住，另外你还得接电话管资料，给记者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材料，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看见那边的咖啡机了吗？我要浓一点的。 你是不是报道过白宫？ 你中学时候看的。 沃伦是个知名度很高的新闻记者，他经验丰富，而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同时他又是个离过婚的独身男子。 捅上了电视，我书上学到过。 对，可你还得端咖啡。 我可以给你送咖啡。 很好，否则的话你可能将成为迈阿密的心脏，也就是本台有史以来任职最短的雇员。加糖别加奶。你总爱这么打扮吗？ 下面是气象节目，明天的天气晴到多云，风力3到4级，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 请问您姓名？ 以后爽朗迷人。 嗯哼，那医院叫什么名字？ 做父母的不妨带孩子们。 那个人叫什么？ 享受一下天伦。 我是想帮你。海地难民来这儿之前，我倒不太了解迈阿密。谢谢夫人，也祝你万圣节好。 好像挺熟悉业务。 啊，是的，对，其实早在7月份我就很熟悉了。 给你袋子 啊，谢谢你了。 没事。 我不是批评，只是我们这儿好像没气象播音员。 被我解雇了，我不喜欢气象播音员。 让主持人搞气象节目似乎太丢身 份。丢身份？说。 要是让别人干的话。 你是不是有意思？ 我曾经考虑过。 你想干？ 没错，我想干。 凭借多年的经验，他感到泰利对事物的观察有一种新闻记者应有的敏感，于是他大胆启用泰利，让他担纲天气预报直播主持。 现在的气象节目由泰利主持。泰利， 这是你的新名字。这好说，看着镜头，别看我。泰利，离广告还有29秒，你得看着镜头，对着红灯说，他是你的新朋友。 Telly， 快说呀！谢谢 Rob。我们现在又 好，我们抽掉30秒广告 Week。 好主意。 需要带上这个，因为天气会很热， 又是个好主意， 很热。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 可奇台戴上眼镜挺好的，还会有什么道具？ 太阳落山，气温又会降到30度。 快点。 我们现在完全处于高压气候的控制之下。 再快点，别看着我，看镜头。 所以本周的天气将会是越来越热，越来越来越热。因此 千万不要紧张。 因此还不如待在家里享受空调。 谢谢泰雷。 你说对了，伯伦，他很不称职， 可他很有灵气儿。 会是送大奖的人来了，只有你才相信彩票公司送奖来。我没那福气。嗯，你别怪我，还要说呢。 是不是感到懊丧了？ 你来这儿干嘛？ 哦，电视新闻大明星，挺有成就的。我看《先驱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杂志》。 该不是笑话我吧？我寄给你的袋子。 怎么？ 伪造的。嗯哼。其实我什么节目都没有搞过， 我只是在利诺的社区学校上过2年，我不是什么优等生，甚至没有毕业，毕业典礼是伪造的，衣服帽子是借的，我自己搞录像，这完全是我一手策划的。 没有搞过加利福尼亚青年会的重要选举，气象播音，对吗？ 有过一次，当初我在赌场工作，突然下雪了，利诺的电视台想要搞个气象节目，我就搞了，只有40秒钟。 别编了，我全调查过了。 解雇我吧。 既然你这么愿意伪造，一定更愿意干好，但气象节目不合适。 哼，你当我不知道？ 你挺上镜头的，算是救了你，我给你机会当记者，所以才来告诉你。 我好像升职了。 一次，一位同事在赶往海边进行现场报道的时候，车出了问题。泰利知道后，立刻与摄像师赶往那里救急，尽管他此时还不是一名直播记者。 哈维的车坏了。 我知道，我想先替他一会儿。 可是万一他来不了，你需要一个记者。 什么？你没搞过直播，也不了解这儿的情况。 拍那船，那缆绳，那阳台，还有发言人，究竟怎么回事？ 好吧，显显你本事，还有1分12秒，想想开场白。哎，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现在准备报道，别忙口红。劳尔索塔、多明戈·凯茨他们跳海想游到美国来，离岸25英尺的地方淹死了。而且劳尔索塔和多明戈·凯茨他们都不太会游泳。情况就是这些，别化妆了。维克，一分钟。 好，今天在离迈阿密的海上。 离迈阿密海滨，劳尔索塔和多明戈·凯茨他们干嘛？怎么会死的？ 今天在离迈阿密海滨的海上，两位跳海人想要。 别说跳海，就以劳尔索塔和多明戈·凯茨开头，我教你怎么说。 我自己会说。 那你说呀。 劳尔索塔和多明戈·凯茨，劳尔索塔和多明戈。 在离最终目标、离向往的乐土25英尺的地方，在离实现他们准备打工洗盘子的愿望25英尺的地方，你不是也有过这种强烈的感受吗？ 还有10秒钟， 你行吗？ 行。 那表现吧。 注意，现在还有7秒钟。6， 好好报道。 4、3、2。 今天迈阿密海滨有2个人淹死了，劳尔索塔和多明戈凯茨，并非属于那些来海滨休闲度假的游客，他们跳了海，想游到美国来，可惜死了，在离向往的乐土25英尺的地方淹死了。 他们是寻求避难吗，塔利？ 据我们所知，劳尔索塔和多明戈凯茨是从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向北方朝圣来的，可是不幸丧生了。我是泰利阿托的，从海滨报道的。 好，他挺有灵气儿。 沃伦说的没错，他很聪明，第一次的现场报道很成功。 上一次现场报道很成功。 谢谢。 我想给你个小忠告，留心沃伦，别让他拔得你太快了。要是需要指导，鄙人可以。 谢谢。你和乔安呢？ 乔安呢？以为我是国会的知情人，以前我是的。我们曾是周日新闻的夫妻搭档，上班也在一起。我不太习惯。现在的在这儿，加上你的声音， 为了给自己竞选议员筹措资金， 你也不会习惯吧？ 向大毒枭凯里索贿100万美金， 也许不。你和乔安娜有孩子吗？ 议员， 你已经是同性恋中？ 没有，我和艾瑞斯曾经。 艾瑞斯？ 对，我头一个妻子，有过一个女儿，活了1星期。家吗？ 刚才那位匆忙躲进烟灰尘玻璃车窗， 有个妹妹， 正是 挺亲。 我母亲死后，我抚养她的。我母亲在高速公路上出车祸死了。她一直想在酒会上演唱，可未能如愿。她有 Patti Baker 的全套歌单。她人不错。 室，我是沃伦。等一下，你的。 我的，我是泰利。嗨， 沃伦·贾斯蒂斯今天辞去了国际广播公司驻白宫首席记者的职务。贾斯蒂斯曾经获得过新闻特别奖，是国际广播公司的杰出人物。 你在电视网工作是什么感觉？ 你是不是想通过了解别人的过去，然后好说你算老几？可惜并非如此。 是什么样？ 挺难，有趣。 干嘛离开？ 没兴趣了。跟我谈谈你和托尼经常参加的选美比赛。 干嘛不谈谈你为何没兴趣？ 先谈选美。 选美， 选美。 州界小姐 Cherry 小姐，塔后小姐选了伐木小姐。我说个秘密。 我替谢了伐木小姐保密。 哦，不，这个秘密是我从来没有入围过前五名。 你表演过什么？唱过那首《感觉》吗？ 没有，告诉你吧，我根本没机会唱那首《感觉》。 泰利走到静悄悄的演播室，为沃伦唱起了那首《感觉》。 The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to bear with unbearable sorrow. 面对着单纯而又执着的泰利，沃伦怜爱地笑了。 我是泰利·阿特沃特，我现在代表酒台的全体工作人员在此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在这30分钟内将全方位的报道新年盛况。 现在回到时报广场。 感觉好吗？ 挺好。 把孩子拍上了。 嗯， 现在是不是要拍我了？ 好的。费尔南多，你是7月份被判犯有抢劫罪，这是你第三次判刑。 哦，不，第四次。 嗯哼。不过今年一年你将免费得到婴儿的服装、玩具、尿布。孩子叫什么？ 小菲尔南多，我们让他随我的名字。菲尔南多， 我们现在恭喜你又喜得贵子。 谢谢。 然后菲尔南多布坦的又回到了霍姆斯堡监狱，撇下了自己的妻子奥古斯蒂娜和5个孩子。奥古斯蒂娜是今天凌晨0:02给他生下的这个儿子，由此小菲尔南多就成为今年的头一个婴儿。 挺遗憾的，查理。 是挺遗憾。 现在有一个更正，我刚接到一个通知，本地的商会已经做出决定，由于某种不寻常的原因，今年头生婴儿的礼品将改赠给另一位新生儿 Tiffany Politic。 在此我代表本台全体工作人员， 应该征求我的意见， 向这位获得奖品的新生儿致以热烈的祝贺。 Tiffany 是后生下来的，若不，奖品应该给第一个。 我能领会商会的意思。 到这吧。 我也能领会你的意思。 放新年快乐的广告， 还得30秒以后出字幕。 要知道布坦德先生是一个惯犯，而且他妻子又曾经有过2个私生子。 你说什么 Rob？ 行了，别说了， 这种事情不必深究了吧。 不是有2台机器吗？放点别的吧。 放什么？ 他们在闲扯了。 Rob， 本着新年的精神和头生婴儿的全部含义，我觉得我们台一定会恭喜迈阿密真正的头生婴儿小费尔南多·普丹的。 他不能这么说。 已经说了。 15秒出字幕。 今晚到这儿了，我是 Rob Sullivan。 Tally 也一定会说我们会努力的。迈阿密酒台祝贺大家新的一年快乐。 好，出字幕。 你完了。 你们再留15秒，关上话筒。 别想再坐在这儿了。 你算什么呀？难道你是正人君子？ 他是囚犯，老婆是妓女，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有私生子就一定是妓女。 沃伦，你的被保护人出格了。 被保护人，他也是妓女喽。 泰利，闭上嘴，笑笑。Rob， 画面没结束，保持笑容。 沃伦，我们谈谈。 你都看见了，他根本不成熟，你拔得他太快了。 你是说他的被保护人还不成熟，是不是这样？要是你觉得大背头就一定成熟，那就是你脑子有问题。 行了，泰利，说吧，搞电视新闻应该会应付意外情况。 他没这个权利。 是吗？你也没有权利随意更改稿子。 告诉你，他也太毫无顾忌，信口开河了。你得好好 说完就他，把他削短点，削到什么尺寸？你的？ 我警告你。 好了。 哦，简直不可思议，简直太幼稚了，业余水平。当初我在省路易斯，像他这样的话，早被解雇了。 没错，那儿挺严的。 我要去找丹平里。 我还要找他呢。 听着。下次你再给台里难堪，你就辞职吧。 你让我辞职？ 是这意思。你一定得明白，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破坏电视新闻的规矩。 我又没有错，你干嘛让我辞职？ 这是个团队。 难道我不属于这个团队吗？是吗？因为不管我怎么干，我都只能作为新闻部主任的被保护人。那好吧，我想我还是有能力找到一个没有保护人的职位。 你是对的。 我妹妹有孩子，她相好有前科，也算妓女吗？ 是啊。 那家伙太蠢了。 带着对沃伦丝毫不见的爱，泰里辞职并调到了费城电视台。可在这里他并不顺利。玛夏是台里的资深主持人，可他年纪越来越大，泰里的到来使他感到自己的位置受到了威胁，于是便处处的刁难他。 你是怎么看的，泰里？ 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哪一点？ 就是那个时，是听 Bucky 说他。 Bucky 什么 ？Bucky Tenova， 我的经纪人。他说，汤姆二曾经说过。 汤，你也认识？ 哦，不认识。不过听 Bucky 说，汤姆 可是谨小慎微。好了，今晚我还要参加两个义卖会。你喝的是香蕉 Daiquiri？ 对， 我小时候喝的。再见，泰利。 再见。救护车司机的罢工将更会导致急救护理的危机。现在急诊室全部爆满，好多医院都回绝救护车送来的病人，因为没有床位。 哪些医院，泰利？ 比如县中心医院、天使王后、斯马修斯。 究竟多少医院？你刚才说有好多医院，哪些医院？几时回掉多少病人？为什么？ 我已经跟救护大队 离开了。沃伦，泰利在工作中似乎也失去了灵感，陷入困境的他孤立无援。 帮我找一下吧，我马上要工作了，谢谢。沃伦，是啊，我看了气象节目，你们那儿34度。其实我只是不想忘记你的声音。啊，不，你的模样倒是没忘记。 别聊了，要直播了。 我也想你。 要不要来点咖啡？我得跟你谈谈，我们这儿有主管各个栏目收视率的调查组，调查组请来了20位观众，想要了解他们的反应。我觉得这么做很有好处。我们现在是不是听听观众对你的看法？ 嗯，是很有好处。 我不喜欢他，他一露面我就走开。 他跟玛夏相比， 那可差远了。他的发型有问题。 为什么女人爱挑剔发型？ 发型表现品味，啊，他算哪一号？ 行了，就看到这儿吧。泰利，我雇了你，我觉得你很有潜力，不过我有种感觉，你好像没有 影响。 对。 怎么了？有麻烦了？ 没什么麻烦，我只是，我怎么会有麻烦呢？我现在忙得要命，刚刚歇了一会儿。 你现在忙得要命，刚歇一会儿。 我跟调查组的人谈过了。 谈什么？ 我换形象。 换形象？这话什么意思？ 在费城好像我以前的打扮过于随便了。不过玛夏倒是不错，她是个 女强人。 女强人？玛夏 Margaret？ 我非常好，只是想说声嗨。 嗨。 嗨。 你要是还想说，我在。 再见。 通话时间虽然不长，但深爱着他的沃伦却已经敏感地察觉到了他的困境。于是沃伦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来到了泰利身边。 我刚才还在想和你一起开车去佛罗里达群岛听一听哈瓦那的广播。等待多久？ 很久。 Baby Ann，今天你又回到你当年成名的地方来了，当时你才14岁。 他们都说很好，反应很热烈。 你怎么会喜欢这个？ 要知道 谋害那个妇女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这是个很好的点子，只可惜没被采用。 你跟孩子们住在这儿已经7个星期了。打算 那天我的状态不是太好，那天我休息，不过孩子那段倒是挺有意思。 我照说 SRO 住宅公司和市政委员会应该对这件事情负起责任来，可是 不，你还没有看孩子那一段。 不必看， 挺有意思的。 狗屁。 什么 一文不值。他怎么会在医院里？福利部的人为什么不肯让他领回孩子？你怎么不好好听听那女人怎么说的，而是尽想把自己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硬塞给观众？你这是怎么了？你的风格呢？ 我可是你塑造出来的。 可惜没有塑造好。你来到这里一瞧见玛莎·麦格瑞斯那副神气你就发怵了。我以为经过我的手塑造出来的人应该比你现在更坚强些。 我完全是按照你的方式去做的，你让我这样，你让我那样，我全听你的。现在没了你反倒没主见了。 我包装你，叫你面对镜头，你照做了。是你做了报道，你已经学会了，应该开始独立干了。 不行， 你瞧，一旦你进了电视网， 你别再说了。 一旦你进了电视网，将有2000万观众在看着你。 我不在乎。 可你必须在乎，因为只有当你理解他们，他们才会相信你，而你必须树立信心才会去理解他们。瞧见吗？这不光属于玛莎·麦格瑞斯，也属于你，你也能有所作为。 我刚才还问过你能待多久，你回答说很久。到底多久？一旦少了你，我 你就没主见了。 今天晚上玻璃堡成为一起无名火的现场。凯莉，有新情况吗？ 大厅里的执行吊灯究竟是在报警前还是报警后掉下来的，没人知道。不过这的确是一起轰动性的事件，某些名人戏称最近一个时期为火灾旺季。 是啊，凯莉，玻璃堡的大火真算是一起传统事件了。那么火灾是怎么发生的？ 是一个年轻人闲得没事干放的火，纯粹无聊，而且还穿着时髦。 这是你的看法，凯莉。 不，玛莎，这是客观事实。 谢谢，凯莉。好了，今天7台的热点新闻报道就。 沃伦的到来使泰利恢复了自信心，他所主持栏目的收视率也相应有了提高。 对，收视率上去了，全都因为泰利，谢谢。他现在用不着人帮忙了。 巴蒂，你不就靠别人求你帮忙生活的吗？他能传上去对吧？ 只要他别再使性子。要是干得出色，搞出一流作品，国际广播公司肯定会要的，除非温迪比他的表现还突出。 多久？ 1年2年差不多了。 嘿，泰利。 奈德。 嘿。 你怎么来了？ 是沃伦牵的线。 真的？ 当然。 玛莎，你也许太多心了。 他把我的节目给抢了。谁都知道这档节目原先可是由我选定，由我负责的，可他却制作了。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对我含沙射影。 含沙射影的是你，不是我。你要是还想跟我提那事儿， 行了行了，不提那事。马上就要进行大选了，我不想得罪玛莎，她比那些政客还要熟悉州里的政治。我刚才想给她一个高级政治记者的头衔，随便什么头衔都行，可是她拒绝了。我想让你接替她的一些工作。 就想谈这事儿。 对。 他还留下。 他去辛辛那提当。 沃伦来了，妈吓走了。泰利的事业又柳暗花明了。 我们对于能成为热点新闻的事情，得先做一些调查。我们从州长着手，他想通过监狱改革重新当选。麦克布莱德在民意测验中提高了24点，因为公众认为削减囚犯的特权势在必行。我们向他提问。 我们？ 你和我。 既然是我们，也不问问我。 你什么想法？ 我觉得从职业角度看，先采访监狱长，采访看守，其实麦克布莱德没有什么大能耐。 那你同意了？这样我们能整天待在一起。 你想办什么事就非得办到。 我还有件事呢。 那件事我也很勉强。还要我做什么？ 和我结婚。 什么？ 娶我。 我结过婚了2次，没意思。2次。 我要你早晨在我身边。 我已经在你身边了，干嘛非要结婚呢？ 我要你合法的待在我的身边。 我奉上帝赋予我的权利宣布你们结为夫妇。我信你。 去办公室一本正经的采访监狱长，恐怕效果不太好。可要是表现麦克布莱德的改革对一名囚犯的影响，一日见闻，那就好看了。 还记得费尔南多吗？ 什么？ 偷生婴儿的父亲，迈阿密奖品，我和罗布吵架。 他送到这儿来了。 嗯，霍姆斯堡。我们就采访他。 第二天。两个人兴冲冲地来到台里，把他们自己的选题和想法向老板做了汇报，结果却遭到了坚决的反对。 还有吗？我觉得你们对于麦克布莱德抨击得过分了。要是我们措辞激烈，说他为了重新当选而去贩卖军火，那才叫过分。 听着，犯罪问题是不是得从政治角度考虑？有那么多观众想要了解这事吗？没有必要。 将士担心。 我知道他担心什么。 将士想要。 他想要让我们报道他认为该报道的。除了征求几名观众以外，你有没有过新的点子？ 见鬼！沃伦，就你人格高尚，别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将。 你以为我一定要搞这个题材？以为我会稀罕这个？ 将。 是他想搞，现在看来你也想搞。其实他这是冒险，而他之所以冒险，完全是为了让你有事情可做。 其实我有事情可做。 第二天，泰利和摄影师奈德坚持来到霍姆斯堡监狱。就在他们采访过程中，监狱突然发生了暴动。为了如实报道这一突发事件，泰利和奈德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像机记录下了暴动的全过程。 听见吗？来啊。哎，是我。你现在听见了吗？ 听见了。 你贴墙站着，小心背后。你们有摄像机，那可是法宝，不管干嘛都拍出来，这是你们唯一的武器。你可以向全世界报道那儿发生的事，利用摄像机。 还没有开始呢。 他们不知道，你们先做好准备。利用摄像机， 你们先让打死他，还是想要谈判？ 对着他脸，对着他脸 谈谈吧。 你是谁呀？ 4、3、2、1，霍姆斯堡监狱直播，想 想说什么就说吧，外面都能听见。我是泰利阿杜，现场直播，你请说吧。 是不是？尽管不清晰。 行行，首先我们要求能看电视，其次开放健身房。 他们开始了，现在直播了。 我们现在播放泰利·艾特沃特为电视七台所做的独家报道。泰利， 我是泰利·艾特沃特，现在在霍姆斯堡监狱。大约在今天下午4:15，响起警笛，由此全国都知道这里出事了。 沃伦，30秒后继续播。 泰尔，30秒后播出。 3号监区好像有什么事情，等直播完了我过去看看。 你好吗？ 太累了。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你叫我拆鱼骨头的时候的情景。我刚才难堪吗？ 哦，你挺好的。泰尔，防暴队正在进入阵地。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电视七台的记者泰利·艾特沃特和摄像师奈德·杰克逊目前仍在霍姆斯堡监狱里。刚才他们已经为本台做了独家报道。当暴乱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对囚犯进行采访。 电视网想播出，全国性的。 现在我们回到泰利·艾特沃特报道现场。泰利，你谈谈吧。 就在我说话的这会儿，我听说大批的防暴警察现在已经开进了霍姆斯堡监狱，一旦采取行动，囚犯们 见鬼。还有你听见吗？真是见鬼。 怎么了？没图像。 好， 我怎么回事？ 还有听见了吗？ 还有 哦，没有呢，我们也没有图像。等着，有图像我们会通知你们的。 监狱长，我提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控制住局面了呢？ 控制住了， 这怎么可能呢？ 监狱长，现在犯人到底怎么样了？ 听说控制住了，问他吧。 泰利，我们听说那儿的局势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是直播，泰尔，全国性的。 是控制住了汤姆，但却是让囚犯给控制住了。准确地说，是一小部分囚犯控制了，可是对于其他囚犯来说，这并非好事。据我所知，在今天遇害的8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是监狱的看守。在8名死了的囚犯里，有1名显然是被瞭望塔的看守给枪杀的，另外7名他们好像是死于种族之间的血仇里。 不，别假惺惺了，泰利。 费尔南多，你的刑期还剩多长时间？ 我还有15个月就能假释。 你知道警察进来会是什么结果吗？你会送命的。 当初抓我的时候就可能送命。 监狱的暴乱已经持续了将近10个小时，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电视机台的泰利·艾特沃特那儿，他正在霍姆斯堡监狱里。对于这次暴乱，泰利一直给我们做现场采访。 气氛如何？ 能说一下情况吗，泰利？ 这儿的气氛可是不太妙，囚犯们认定拂晓前必有一场恶战，正在积极地做好准备。他们拥有 武器吗？ 并且还做好了战斗的具体步骤。因为只有战斗才能活命，这是他们从街头学会的。瞧着监狱里这些面孔，不由得使人深深感到，街头犯罪是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24小时前，我来到霍姆斯堡监狱，想采访一下麦克布莱德州长的严厉监狱政策对于一名囚犯产生的影响。我原来打算报道费尔南多·普坦德的一日见闻。费尔南多·普坦德以社会的标准来说不是一个好人，以他自己的标准也不能算是个好人。然而最近在霍姆斯堡监狱举办的职业培训班里，费尔南多开始学习护理技术。他自愿去监狱医院工作，对付精神病人，这得需要胆量。可是他乐意，而且很在行。1个月前，乔治·麦克布莱德州长为了自己能够重新当选，对宾夕法尼亚州的监狱实行改革，自然霍姆斯堡监狱也在改革之列。他取消了培训班，说监狱嘛，就得实施惩罚。他还说，不能给他们机会。 在今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将会听到监狱应该如何如何办的议论，以及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发生暴乱，会提出许多补救的措施，也会得到答案。但是从昨天晚上的霍姆斯堡监狱，我们很难找到答案。我们只知道有15名囚犯丧生了，其中包括费尔南多·坦德。我是泰利·埃特伍德，在霍姆斯堡监狱现场报道。 谢谢泰利。本台晚些时候还将重播有关这次暴乱的报道。 好。 泰利·埃特伍德和摄像师奈德·杰克逊目睹了霍姆斯堡监狱的暴乱， 非常好。 监狱暴动的现场报道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著名的华盛顿国际广播公司还点名调泰利去做晚间节目主持人。 你独自报道的，而且很成功。我想去运河城一趟，找一下当地的记者，了解一下。 你计划好了？ 太好。我得亲自做这事儿，明白吗？ 不是说好我们待在一起的吗？ 是的，可我不能干待在家里看着你播完晚间新闻。你整天忙忙碌碌，我也得有事情可干。 你不想陪着我？ 我也是不得已。我真不想去一个看不见你的地方，听不到你声音的地方，没法交谈，也看不见你的微笑。可是我现在只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 要是 幸运的话成功了， 你非得要去吗？ 沃伦离开了心爱的妻子，远赴战地巴拿马，去搜寻更重大的新闻。 时间太少了， 可是每一天都非常珍贵。我要让你看到从未有过的佳作。 联系上了吗？ 我们请他当特约记者，你现在可以跟他聊一会儿。 有了。 卫星传送价钱昂贵，快接过来。 他可是我见到过的最最肮脏、最最邋遢的电视新闻记者。 我的天哪，是大主持啊，准是做了头发，皮鞋锃亮。嘿，丢粉，你快走开，我想和我的妻子说说悄悄话。 想我吗？ 有时候。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大概再有几天的功夫就快完成了。 搞到材料了？ 搞到了，很充实。 你看上去不错。 我倒乐意看不见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想象。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很快活。 说吧泰利。 说两句吧泰利。说吧 泰利。 好，首先我尽量不哭。先进沃伦，他虽然没能参加晚会，可是他现在正春风得意、喜气洋洋的在回家的路上。 干杯！ 另外奈德也是知道我早晨是什么德行的两个人之一。他在哪儿？奈德。 此时奈德的眼睛正盯着电视屏幕。 尽管情况不明，可是我们得到消息，在前24小时内，有一对自由新闻工作者冒着浓密的炮火，深入到与哥伦比亚接壤的运河城的边缘地区，其中至少有一名美国人。我们现在仍然无从知道这一对新闻工作者的伤亡。 我已经解决了两瓶练习。 通过这条未经编辑的项带，已经证实随同而去的美国人正是前国际广播公司的记者 Orlin Justice。别拍我、 放下。 现在已经得到证实，至少有2名新闻记者幸存下来。 他没事，闯过来了。 我们对这些画面做了技术放大处理， 放大的画面中，大家看到沃伦中了一颗子弹，倒在了地上，鲜血顺着皮靴流了下来。 对不起，现在已经证实同行的那位美国人，前国际广播公司记者奥伦·杰斯蒂斯，今天在运河城遇害。 天哪！ Warren Justice 是一名有经验的记者，我们的好朋友。在我们深入调查之际，本台将插播各地方台的新闻节目，回头再向你们报道有关运河城的最新情况。 没想到这次的分手竟成了诀别，泰利心如刀绞。 现在是国际广播公司晚间新闻，我是汤摩尔。前国际广播公司记者 Oren Justice 在运河城逝世前曾经调查过大量的材料，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将会对华盛顿的某些人带来不愉快的感觉。本台现在正在编辑由 Oren Justice 生前所保留的相带。你们熟悉他们的面孔，记得他们的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国际广播公司的新闻栏目荣登本年度排行榜上的首位。明年我们仍将不负众望，一定会更加出色，因为国际广播公司又增添了一个秘密武器。 差不多。 你们也许没看过他在迈阿密的节目， 你们 也许错过了他在费城播出的新闻，但是绝不会很快忘记他获得大奖的关于霍姆斯堡监狱暴乱的报道。 颁奖现场的大屏幕上出现了微笑的沃伦。 当他头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很瘦，服装很粗俗，也没能耐，可他一心想要成为名人。后来我让他帮我去取衣服、端咖啡，枪毙了他所有的题材，可他比我更有韧劲儿。现在他成才了，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新星，靠他自己。 我们国际广播公司一向都给新闻界的精英提供特别场所，正是他们为了光荣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甚至献出了生命，我们向他们致敬。女士们、先生们，国际广播公司新一代的人物出现了，塔利·埃德沃德。 运河城成为国际广播公司的大题材了，起先可不是这样的，而是出于一名记者的一个预感。凭着预感，他单枪匹马到处收集材料，终于让他成功了。干新闻工作就得这样。我以前可不是这么做的，要是我想去搞一个什么题材，那一定是为了荣誉或者炫耀自己。差劲。现在我懂。我们只有一个使命，真实报道。这也正是我的丈夫告诫我的。 泰利沉静地站在讲台上，沃伦往日那自信的微笑此时展现在泰利的脸上。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美国电影《战地之恋》的录音剪辑。这里是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薇，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